第129集，我真是个好男人。李成修用明亮的眼睛看着他，欲言又止。温小辉知道，对他这种人来说，自己的说法是很不可思议的。他非常乐于看李成修那种无法理解的眼神，这让他更坚定地自我催眠。他知道自己的心态已经很不正常了，可他竟然还觉得挺好的。只要能麻痹他的心，让他感到一点点舒服，就是好的。温小辉摸了摸李成秀的脑袋。 我有个朋友跟你很像，应该说以前的他跟你特别像，所以啊，我总是忍不住想帮你。 他是怎样的？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甚至某种程度上我把他当我儿子照顾。他小时候特别胆小懦弱，因为行为举止就比较娘，常受人欺负。后来我罩着他，他慢慢的就有自信了。我教他怎么玩，怎么交际，怎么打扮。他现在特别的漂亮，也特别爱笑，有一家非常非常出名的甜品店，一个月纯利润10多万呢。程秀，你跟他一样，都很优秀善良，你值得更好的感情、事业还有人生。少群那种王八蛋，忘了吧，他呀就是个过眼烟云，你呀好好跟黎大哥接触接触，肯定会好起来的。 A 爹，我相信你。 我真是个好男人，你回去吧，下次再约你出来玩。 路上小心。 温小辉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那灰秃秃的小区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照顾一个比自己弱小的人，能让他体会到被需要和使命感，这比被别人照顾还能让他振作。所以他认真地想把李成秀当作罗瑞那样去保护，即便是一个情感的寄托，也是他现在急需的。回家之后，温小辉给罗瑞发了封邮件，让他转告冯月华，他打算过完年之后找到人代管工作室，就去美国找他。想到再过2个月就能见到冯月华了，他心里酸楚不已。从小到大，两个人从来没有分开那么久。他因为感情上的事，1年多不能与自己的母亲说上一句话，真是不孝。这次去了美国，大概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吧。在温小辉眼里，黎硕和李成秀发展的不错，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少群竟然开始频繁地骚扰李成秀，根本不承认他们分手了。最后电话打到了他这里来，厉声质问他关于李成秀的事。温小辉接到电话的时候是真的懵了，那明显失控的像被逼急了的语气，他很难想象是出自少群之口。少群跟他说话从来都是不急不徐，漫不经心的，就跟少群这个人给他的感觉一样。他胆战心惊，以为少群要问责他把李成秀介绍给黎硕的事，但显然少群早就知道黎硕的存在。说来世界多么小啊，他在京城的时候就分别与这两个人相识，他们还一起来了彭城，兜兜转转这两个人终于接触上了，却是恨不得掐死对方的情敌。被少群严厉警告他不准多管闲事后，温小辉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难道是他猜错了？少群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不在乎李成秀，可是怎么看少群都不是个可靠的人。无论如何，被少群警告了一通，他确实有点害怕了。他决定以后在少群面前都打马虎眼，反正装傻他也挺在行的。过年的时候，李硕没回美国，李成秀无家无事，长居彭城，而他也同样孤身一人。 三人自然是打算一起过年。比起去年的孤寂，今年温小辉还挺开心的，至少又有人做饭，又有人说话。黎硕和李成秀在厨房忙活，他窝在沙发里看电视，被综艺节目逗得哈哈大笑。黎硕路过客厅，无奈又宠溺地看着他。 你就一手不伸。 温小辉伸出手。 喏、哦、你看看人家刚做的指甲。 黎硕塞给他一个冰淇淋。 再说了，我哪有成秀那么贤惠，你们做就好了，我负责吃。 黎硕返回厨房后，温小辉忍不住伸着脖子看过去。厨房里，黎硕和李成秀忙碌的背影看上去是那么温馨和谐。他失神地看着那一高一矮的身影，竟然在他眼前虚化成了洛邑和他。曾经也有很多次，他们这样有说有笑地准备晚饭，洛邑教他做菜摆盘。他以前很讨厌干活，可因为是和洛邑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变得新鲜有趣，充满了恋爱的喜悦与甜蜜。温小辉用力甩了甩脑袋，把眼前虚妄的画面赶出了视线。他躺回沙发里，面无表情地咬了一口冰淇淋，顿时牙齿被冻得一抽抽。失败的爱情就好像冬天吃冰淇淋，反季节的东西谁都知道不健康，但往往很难戒掉。李成秀不愧是大厨，做出来的东西不仅好看好闻，更是好吃的让人想哭。温小辉从来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年夜饭，三个人有说有笑的共同迎接了新一年的到来。温小辉看着窗外不断窜上天空的烟花，很文艺地把它们当作流星许了个愿望。他希望他在乎的人都平平安安的。门铃突然响了，温小辉好奇地走回客厅，想着这时候谁会来啊？黎硕打开了门，在三人还未有所反应的时候，他已经被一拳击在了肚子上。李成秀发出惊叫声，温小辉大惊失色，变故来得太突然，他完全愣住了。屋外冲进来三个人，个个高大魁梧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将黎硕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后，又一起冲上去对他拳打脚踢。 成秀，报警！ 他抡起椅子就冲了过去，一个人一把抓住了椅子腿，狠狠往地上一灌，将他整个人连椅子一起扔在了地上。温小辉摔倒后半边身体都麻了，混乱间他看到黎硕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将一个人踹倒在地，但他势单力薄，很快就被狠狠按住了。这时候屋外又走进来一个人，温小辉定睛一看，是少群。李成秀看到少群脸色苍白如纸。 李大哥！ 李成秀徒劳地想去救李硕，被少群一把抓住了胳膊。 你眼里就他妈剩你李大哥了吗？你看着我没有？ 少群把李成秀推了出去。 弄车上去。 温小辉从地上跳了起来，眼睛都红了。 少群，你别犯火了，赶紧把人放下，你疯了是不是？ 你再敢多管闲事， 你这么做犯法的知不知道？你赶紧把人放了。 自己的家务事都没处理清楚，还来管别人的闲事。你的小外甥正满世界找你，你想跟他团聚吗？啊？ 只一句话就让温小辉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，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呼吸变得有些沉重，喉咙就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，发不出声音来。少群带着人走了。短短几分钟，新年的欢乐气氛被撕了个粉碎，屋里一片狼藉。温小辉缓过神来，赶紧将黎硕扶了起来。看着黎硕狼狈的样子，他心疼极了。 黎大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 他现在真的后悔自己多管闲事，如果不是他让黎硕和李成秀重逢，今天也许…… 李硕咳嗽了几声，在他的搀扶下坐到了沙发上。他闭上眼睛，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。 不用，那几个人是专业的，要是想让我进医院，今天就不会留手了。他们不想惹事。 对不起，都是我多事。 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我很感谢你让我跟程秀重逢，而且你救了他，否则他会比现在还要痛苦无助。 要不我们报警吧？ 对付少群没用，但我知道有人能对付他。 啊，谁啊？ 他姐姐。 黎硕抹掉嘴角的血迹，眼神是温小辉从未见过的愤怒和冰冷。 好像听说他们家就是他姐当家的，那你打算？ 我回趟京城，程秀跟那个书生在一起太不安全了，我会买最早的班机回去。 李大哥，李大哥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再早也要明天啊。 温小慧把黎硕按回沙发，却给他倒了杯水，又拿热毛巾给他擦了擦脸。黎硕一脸阴影，明显是被惹毛了。温小慧知道，上次少群找到黎硕的办公室，被黎硕和公司的保安揍了一顿。今天少群不仅是来带走李成秀的，也是来报仇的。还好，黎硕看上去不是很严重，否则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他早知道少群混蛋，却不知道少群能混蛋到这种程度。他一直觉得少群心底有善良的一部分，至少少群帮了自己。也许李成秀的事真的触到了他的逆鳞，也许他对李成秀真的有感情，但这就不知道对李成秀来说是好是坏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黎硕坐着早班飞机回京城了。温小辉收拾好李成秀的屋子，带着满心的惶恐和不安回家了。这个年过的简直糟糕透顶。